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放肆 扩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找到我，和我一起分享你的心情和感受。我的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呢，经常会互相比惨。其实我觉得最惨的生活根本不是穷，是过得无聊，没有任何的希望和盼头，没有在路上的快递，也没有人约你，下班没有任何的饭局，也没有可以聊天的对象，这样没有期待的日子淡如止水，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太惨了一点，就只好点开外卖软件点了一份东西安慰自己。为了凑够满减，你点了一块蛋糕，一杯奶茶，一份华夫饼，两个蛋挞，然后外卖到了，你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面塞，但是却填不满内心的空虚，一边吃一边不快乐，然后越吃你越来越胖，就开始顿悟，原来胖是因为过得太无聊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有人邀请你参加一个非常有趣的 party， 或者是你喜欢的人要到你家里面做客，或者是凌晨的时候你要赶到机场去迪拜度假，这样的你还会想要去点一份外卖吗？不会的。所以说能够填饱你胃的只有期待，所以说丰富多彩的生活才是最有效的减肥药，麻木的生活才是毒药。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想我，爱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我竟然没有 开始慢慢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变。曾经觉得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后来还是那么去做了。或许有一天，你也会穿着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健步如飞，在陌生的场子说着很漂亮的客套话，礼貌周全的跟陌生人甚至厌恶的人问好，可能会一口气喝下一大杯高度数的酒，还是面不改色的。或者一个人捧着一杯浓厚的黑咖啡，细细的品味，脸上永远是看不出心情的微笑。但是我觉得人总是会成长的，甚至可能会成长成为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样子，只是希望这样的你是变好了，而不是变坏了。很早以前就有人跟我说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分离多少都有一点对方已经不喜欢你了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争吵，所有的压力，所有不和导致的那些分手离开，只是因为他喜欢你的程度不够。如果足够喜欢，就不存在这样的理由。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一

还会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我一直觉得我们工作呢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是到头来呢却一直是牺牲生活去完成工作。有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好，为什么要被工作绑架了。这样的本末倒置会让我们怀疑人生，但是人生永远都是充满着矛盾的。 世界。

从此之后呢，他就变了一个人，地也不蹦了，夜店也不逛了，一下班就回家，想着要为他添粮添水。现在呢，非常的话痨，三句话不离他们家的猫。没有人理他的时候呢，他就在朋友圈当中刷各种猫的图片、小视频什么的。甚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的他也站起来了，每天拖地，每天消毒，每天洗猫碗，学会了百度做猫饭，在里面放各种营养粉，但是自己还是吃外卖。但生活却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很有规律了。可以说养了猫之后，他的私生活已经完全围绕着猫来转了。不知道你生活当中又是被什么所支配呢？你有没有发现，年轻人容易被阴郁消极的东西吸引？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生命力太强了，需要通过审视死亡来感受生存。现在有一种病叫做中二病，所谓的中二病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吧。